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特别讨厌那些在公众场合把手机声音开外放的人，就是我也不理解这些人是想让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在玩游戏啊，还是说对自己的音乐品味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自信呢？总之就是感觉他们丝毫不知道自己打扰到了别人。就是你在公众场合因为一些急事打电话还可以理解，但是你玩游戏听个歌居然还要在公众场合开外放，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希望以后这些人都能乖乖戴上耳机了。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又到了每个星期二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两个小时的陪伴当中，会由我来给大家带来很多关于健身的一些资讯啊，还有一些能够帮助你改变身材的一些小妙招。我是小雨，今天非常孤独，一个人坐在直播间里面，并没有搭档，但是呢我有请来两位很专业的嘉宾，他们都是来自于内力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同样也是很专业的教练，让我们一起欢迎珍妮和王天意。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嗯哼，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据说很神奇，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位男教练据说是可以通过不整形的方式就可以让你达到整形的效果，但是具体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首先呢就进入到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 2022版本的潮流风向标依然是带来了几条跟健身相关的内容。首先呢，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教练，就是你们平时也肯定有很多会员会不会跟你们说，哎，我就是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体质，随便怎么吃我都是这么瘦，会有这种人吗？ 会。 那你们听到这种就是他们这么说之后，自己的内心 OS 是什么？ 反正就是大部分人怎么吃都不胖还是不太现实的，只能属于是少数、 uh-huh. 所以我们往往会通过这种案例会告诉他们，就是个人的体质是跟别人是没法比的、 uh-huh. 而且我们基本去灌输理就是饮食的理论性常识，我们第一是排除基因的，就是你天生可能你的消化吸收就不消化吸收脂肪，所以你就是天生是瘦体质，那、 嗯、 有人就是胖体质、 嗯、 但是其实理是不变的、 哦、 所以往往我们去给他灌输理论性知识，就是排除这两点，完了二就是排除这个健康食品安全，我们灌输正确的理论常识的时候，我们会先刨出这两点、 嗯、 而且我也会告诉他你自己的身体就跟自己比，或者去对照着相对比较标准的专业知识去对照去比、 哦、 比较， 所以确实是真的有人吃不胖，也真的是有那种人喝凉水都胖。 对 啊，真的吗？ 就真的会有人。对， 这点也是令我很震惊，因为最近我也是有看到一个文章，说国外一个媒体他们找来了一些号称自己怎么吃都不胖的人，然后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这些人每天都吃很多高热量的食物，然后每天要吃至少5000大卡，同时还限制他们的运动量，每天最多只能走5000步，观察他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整个这样的一个实验持续了4个星期，然后结果是4个星期之后他们所有人都变胖了、 嗯、 但是其中有一个男生，我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其中有一个男生呢是就是他虽然也胖了，但是他比其他人胖的比例要少的很多很多，有胖的最多的足足增加了9.5%的体重，而这位小哥哥只增加了5%的体重。也就是说呢，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怎么吃都不胖虽然是假的，但是同样是吃了睡睡了吃，摄入的是一样的热量，确实会有人长得胖了的，就是长胖的基数要比你要少。 嗯， 也就是说这个基因的点还是存在的。 嗯， 对。 但是我会提醒一下，就是瘦体质的人往往会得免疫力疾病、 啊、 完了如果胖体质的人往往最后比较容易得心血管疾病。 可是如果按你这样说的话，就是无论你胖还是瘦都是会得病的呀。 嗯，就是咱们一般会就是说极端化吧，就是比如像一般你去健身房、 嗯、 开始教练会给你做检测，完了他会显示的很清楚你的脂肪的百分比，你现在是正常值标准还是超标。 嗯哼， 那就是瘦体质，我可能是泛指的是你的脂肪没有到标准值的，咱们可能是属于这种叫他偏瘦体质的，那这种人相对来说、 okay. 他的免疫力相对是偏弱一些的，因为脂肪是有作用的，脂肪会帮你消化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要是瘦体质，就比如说教练你本人，我就觉得是比较瘦，但是肌肉量很好，那如果要是不是那种胖子，但是身上肌肉量足够，肌肉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吗？ 可以。 真的吗？ 可以，但就是前提就是咱们按正常人的标准是很难让肌肉量去超标的。 对 对，就是所以就是咱们从一般就是去分析大众人群， 嗯， 如果你的脂肪的标准是低于正常标准值下限的，就是其实你身体很多营养素是消化吸收不了的、 嗯、 所以你比较容易得免疫力疾病。 哦， 完了你的脂肪标准百分比如果是超标了，就是你是等于是肥胖嘛，对吧？完了那你是比较容易得心血管疾病的、 嗯， 所以就是两种不一样，就是各有利弊。当然是中间这一部分人相对是处于亚健康，就有可能是偏低或者是偏高，是属于亚健康。 也就是说最完美的一种身材就是你身材看上去既好，然后肌肉量还是达标的，这样的话你的免疫力才能到一个范围。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很难，因为女生可能拼命的练很长时间，肌肉量也还是长不了太多。 我觉得问题在于吃。 真的吗？ 对，就是我问一，就是带就是我们那儿的会员差不多有90%都是女性，女性往往喜欢纠结两点，第一是体重， 嗯， 但是 碳水。 嗯，就是第一是比较纠结于体重，完了第二就是纠结于吃、 嗯、 就是吃这个问题，就往往就是女生就是最喜欢干的就是胖起来不吃饭嘛，完了体重会在某个阶段掉得很厉害。 对， 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掉的是肌肉还是掉的是脂肪。 对，这个也是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探讨的，就是为什么节食减肥真的是不管用，但是现在 我其实不太愿意聊到这个话题，因为觉得很庸俗。可是确实周围有很多朋友还是在用节食减肥这个方法，在稍后的真正的超模养成记环节，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举例，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例子。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怎么吃都不胖的这一个测试呢，世界有一个组织，他把世界上的人化成了两派，一个就是吃饱了就停的，另外一类就是饱了还能继续吃的。然后这种基因是从你在小的时候就根深蒂固在身体里的。我这有两张非常可爱的图片，第一张图片里面是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个炸鸡之类的东西举给另外一个小孩子说你吃不吃，他说不吃不吃。然后第二张图就是那你不吃我吃好咯。所以从小养成的这个习惯可能也是会在长大之后给大家的身体的形态啊造成一定的影响。是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第一条的资讯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个轻松的小视频，就是很多的人都会很好奇国外的明星是怎么样来训练的。然后我个人很喜欢巨石强森，他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比如最让大家熟悉就是《速度与激情》。然后但是他们这种明星有一点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在电影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他的肌肉好厉害，线条超清晰，可是当他不拍电影的时候可能就会迅速的在短时间内又肥胖起来。就通过一个极端的训练，那是怎样的训练呢？我们来通过一小段视频来看一看巨石强森平时的锻炼。 Blood, sweat, and respect. The first thing you get. Get out and eat. Daily. And with this love.Okay, I get it, I'm an effing freak of nature, but the pen is gonna heat the paper. Was a problem in the incubator, mama dad was the creature maker. I never need the shaker, the beef will take word the teacher later. Now you're the beast awakener, I don't think the streets are safer. My misery seeping through my delivery, bitter we givers and they keep my figures, don't try to nigger me. The grave digger is hither, he is no kidder, see, consider the dark energy, sinner be inner me.Black diamonds all around, calling all the down definites. Who saw the clown and now stepping with that tall amount of big tech and shit? Ah, ooh, three times. My people, they know when that defines. Well, the people are loving in that T9. Here I'ma make a beeline. They bout to hate, made out the grave. They bout to break if they don't pay off the cake. Stay out my face, you don't want me to lay out the fake. Flip the stick and play that relay. Then I'm incredible straight out the game. We are the darkness, but we're leaving. We are the gods that are deceiving. We are. 大家正在收听广播的话可能会听到一段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那也跟大家再次强调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我们健身环节现在正在给大家放的是巨石强森平时在训练当中的小视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稍后回来。I'm wicked and I represent the sickness. All you fraudulent feeling, I'm falling, offending the father. I'll place you in the deepest, darkest puddle. There's nobody but you, and without any food and no agua. I'll blacken the sun on you bitches. Sat in a dungeon and ditches. Yapping is one of your glitches. Halted. The cracking has come with the quickness. Back and I'm plundering chicks and laughing. Your dummies trip with exalted. Tag 9. Fuck the industry, independence. We enemies to them and heat that spine.The pamphlet's near, hunting you heathens, hella hungry and I'm amped to fear. We are the darkness, but we're leaving. We are the gods that are deceiving. We are the painters of my time. We are the children of your rivals, holding guns while reading Bibles. Go ahead and seal your fate. Right out the gate. I am the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Fuck your fame, I became the name of a gun. Now the parents hate Aaron because they sons and daughters wanna be martyrs, believing in my art and it's done. All I got is my balls and rapping my paw that y'all want me to fall, call it crap. Suckers hate it, now they're crawling back in some tallest shack and I'm always up for crawling back. Strange music saved my life. I ain't fucking it, then the music became my wife. Nobody on this planet can tame my mic. Call me crazy, don't 非常厉害的一段视频，哎，看得热血沸腾，尤其是他配的那个音乐。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这里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也再次的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大来宾，是来自于内力健身的珍妮和王天意两位教练，同时他们也是这个健身房的创始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嗯哼 ，OK， 所以我想请天意先来评价一下刚刚看那段视频，你是不是有讲说巨石强森的森是你的偶像？ 哇，太酷了， 太酷了吧？那所以他那样的一个高训练强度，你可以先作为你专业教练的角度来评价一下吗？ 就是，反正就是你让我们去看，就比如他去做一个很简单的弯举的动作，就是你做一模一样的动作，甚至拿一样的负重，但是你的动作质量不一定会有他强。 对， 就是 他那个样子摆在那儿，就能说服一切呀、啊，太厉害了。 嗯哼。反正我觉得他的训练相对来说强度是比较大，也会比较专业。 嗯， 因为 而且像他们这种重量和专业级的选手，是不是可能会就不像咱们，比如说我们正常女生一周练3到4次，那像他们是不是就密集训练？比如说一天什么上下午都在练。 比如像今天我拿到了一张现在中国国家健美队的集训表。 嗯。 就是他们早上6点起床到7点开始晨练， 哇、wow ！ 完了，基本吃完早饭以后，上午10点会加练。 晨练的内容是干嘛呢？ 具体内容我还不是知道，但是他的时间安排表我今天看到了， okay. 他基本一天是放到3练到4练，甚至有的时候会是5练。 每一练都是一个小时吗？ 就每有的练是不止一个小时的。 哎，但是我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人在一天你就是训练的时间过长的话，好像对肌肉什么的也不太好。 就是不一定是。每一练他会选择一些消耗性比较大的训练，他有时候可能是一些拉伸、 针对性的， 对，就是一些针对性的或者是一些保养类的，你比如像我们一些拉伸跟放松，我们认为叫保养类的训练、 嗯、 甚至有的时候他可能有需要会做一些有氧类的训练，他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去消耗他的肌肉去练力量。 那真的需要吃很多，如果不吃饭就会休克。哎， 对，他们肯定饮食是很安排的，很要很科学的。 哇，真的是很辛苦、 嗯、 好了，就是刚刚我们看了那段巨石强森的视频，所以巨石强森练得那么厉害，人家那么红是有原因的，说的就是你。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个小视频，也并不是每一个人在疯狂的健身和减肥之后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的。比如说有一个小伙子，他为了追他的配得上他的女朋友，他觉得女朋友非常漂亮，但是呢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于是他就疯狂的减肥了50斤，结果减肥了之后，女朋友竟然和他分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小段视频。 完了大概四个月左右吧，200斤瘦到了150。 为什么会想瘦这么多呀？ 因为女朋友嘛，女朋友太漂亮了，要是自己太胖了，我就配不上她。不过最后还是分手了。因为健身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非常喜欢健身。 当健身成为了一种习惯，但是女朋友却已经不复存在了，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改变对刚刚视频里的这个男生来说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跟你们讲，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男教练，他就是一个人生赢家。他不但自己身材练得非常好，还有一家自己的健身工作室，他的媳妇儿也是相当的漂亮呀。再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内力健身的王天意教练以及珍妮，欢迎两位。嗯哼，都是非常腼腆的吗？你们都不讲一句话吗？ 大家好。 好，那如果大家想看一看今天我们两位高颜值的教练的话，以及他们非常专业的健身方面的知识，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进行收听收看，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说，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嘛，很多人都在徘徊在减肥啊或者是增肌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有那么一类人群，就是生完孩子的妈妈，他们可能会非常的痛苦于产后恢复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妈妈最近在微博上很红，她非常的烦恼，是因为呢她生完孩子之后体重飙到了370斤，非常的痛苦。我们先来看一看。

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17:3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二，所以今天是我们非常有活力的健身环节。我是小雨，那接下来呢，要介绍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来宾，他们是来自于内力健身的夫妻档教练，同时也是这个健身房的创始人，让我们一起欢迎珍妮和王天意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他们打招呼的方式非常的简短。OK， 好，那今天呢，在我们超模养成记环节，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健身的一些误区啊，然后包括教练还会现场帮助我们用不整形的方式来改变你的外形，比如说通过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天意他就跟我说，哎，我想帮你改造一下，说我可以用5分钟的时间就让你的锁骨线条就出现了，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毕竟整形这个事情30分钟、5分钟可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直播的方式非常简单，除了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收听，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找到"活力九八二"就可以了。在我们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我先来给大家放两段小视频， 嗯，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健身房，哎呀，我即将放的视频本来是他们平时在训练当中啊，然后带学员的一些非常好看的励志的上课的画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系统崩溃了，不知道系统是不是也太想减肥了，大家可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帮我们把系统刷直播系统重新的来启动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沟通的是系统真的是太可爱了。想跟大家聊一点呢，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是夫妻档，对不对？ 嗯。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通过运动这个事情认识的吗？ 对。 真的吗？ 真的。 那当时运动的时候，当时通过就是这个认识的时候，身材，两个人身材都是现在这么好吗？ 一直保持还可以吧。 嗯。那在生活当中，你们两个人会互相给对方提一些训练的建议吗？ 会，经常会交流切磋指点问题。 那就会一起进步，很好。不像我非常的可怜。所以因为我可以透露吗，珍妮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跟我是一样的，然后身材保持的也是非常好，所以在她整个孕期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是不会是那种传统家庭，因为有很多传统的家庭的话，可能老公啊包括家里的一些长辈啊就会阻拦孕妇去运动，或者让她躺在床上猛吃，所以我想知道当时在她孕期的时候，你们是怎样来处理这个跟锻炼的关系的。 我还 是啊，我平时正常。 离话筒近一点。 就是跟我平时没怀孕的时候那个工作生活状态是一样的嘛，每天锻炼教课，对，还有我吃健康餐都没变过。 就整个孕期你也是在吃很健康的东西。 对对对， 嗯哼。然后口味也没有发生变化吗？ 嗯，基本没有变化，对。 很厉害，所以那在怀孕期间你大概都是做什么样强度的训练方面透露一下吗？ 嗯，我还是以普拉提为主，因为本身我就是教普拉提的嘛，那个普拉提专业器械上面去做运动，这也特别适合孕期还有产后恢复。 OK， 因为我其实不太了解普拉提这个运动具体，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普拉提在怀孕期间能给孕妇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嗯，孕期的话，其实你身体变化是很多的嘛。首先你自己身体的重心每天都在变，那普拉提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改善你身体的平衡，还有你的重心改变之后，你的身体姿态就会改变，可以帮助你纠正你的不良姿态，让你在一个最优的状态去做运动啊，或者完成生活中的任何有动作嘛，完成生活中的任何动作，就会让你感觉很舒适。因为大部分孕妇都会感觉慢慢的下背会痛啊，腰会很累，然后走路的姿态会产生变化，都是因为她不能很好的控制身体使用她的肌肉嘛。 用普拉提，所以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其身体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胖，对不对？ 还是有的，因为我还是比较懒，我有氧做的会比较少。 但是像你基数少，其实不太需要有氧。这样，我们现在的系统已经导播老师帮我们重新启动了。我们先来看几段他们平时在健身房当中，有可能是有会员，然后也有自己指导会员的一些小的视频。视频看起来很棒哎，氛围非常好。 下次邀请你一定来。 好呀，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吗？全部都是女生。然后刚才这一个训练是，你可以来讲一下。 它叫班级讲，是去年国际上比较火的一个悬吊训练。 好厉害，因为我看跟那个 HIT 好像还是有一些区别。 有 HIT 是吗？高强度间歇，两个概念，就是 HIT 是一种训练方式。它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训练工具。所以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你在这种悬吊下训练，第一呢，你可以完成很多你平时完成不了的高难度 动作。有倒立吗？ 很简单，教你瞬间会。 真的吗？ 真的，分分钟教你会倒立。 我不相信，因为我个子很高，没有什么平衡感。我下次要去你们健身房倒立去。 你这个身体素质一点问题没有。 如果倒立不起来的话，我就要把你们招牌砸了。很过分的一个主持人。好，接下来还有两小段视频，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小段很简短的视频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搏击，对，是吧？ 对， 是搏击拳击类课程。所以你是一个全能型选手哎，什么课都可以教。 就是我定位教练这个职业，教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职业，那不管是从调理到训练到饮食，它应该是每个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它都需要具备，包括说你从事教练以后你的训练的方式方法，就是从技能类的拳击也好，还是你，因为我本身以前是打篮球的，反正篮球体能完了到塑形减脂你都要去具备。完了拳击我在开始从业的时候学了两年，所以 学了专门学两年， 对，专门学了两年。完了，所以给大家就是用一种趣味的课程方式去进行，既可以帮大家提高协调能力， 拳击我也能去你那蹭一节试试吗？ 没问题。 我今天就是来蹭课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小段视频一起看一下。 举重了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刚刚我们看到那一小段视频是 举重类的。 嗯哼。哦。所以平时是分很多种课程来针对不同的学生吗？ 嗯、 还是说大家这种课都是穿插着一起上？ 就是我就是基本就是传统的，我们那儿是分私教课跟团体课。完了，你们现在看到几个视频是我们的团体课， 我觉得团体课氛围非常好。 团体课我们主要分两个脉路，一个叫专业团体课， 嗯哼， 就是其实就是你正常你需要改善身体，从不好到好，其实是有一个很标准的范本的。 嗯， 完了我们把这个范本现在分成了九个级别，四个普通级别，五个专业级别。完了 九个级别，你大概讲一下普通级别和专业级别到底差在哪里吗？ 就是首先你人要想掌握动作的标准，你首先你的人身体的关节需要具备正常的灵活性跟稳定性。 嗯， 完了我们再会一点点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学习，这叫两步。第一叫改善身体的灵活性跟稳定性，完了第二个阶段是学习动作。 Okay. 完了他可以掌握比较标准的动作之后，我们去帮他去强化动作。完了动作强化之后，我们会提高他的身体表现能力。完了大概会分为这四步。 我的天哪、 啊！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那几段小视频当中，其实运动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对于一般人，比如说没有什么训练基础，然后身上体脂比较高，然后如果是初学者想锻炼的话，你就是怎么选择这几种？比如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适合 HIT 还是我适合搏击？怎么样选择课程？还是完全根据自己的爱好选就可以呢？ 专业团体课就是无类，就是怎么说呢？私教课它相对来说会解决你身体最大的诉求跟最大的问题。 嗯， 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就是那个范本来说，你可能赶上第一个 level， 那对于你来说你没有这个问题，它可能对于你来说是强化。 嗯， 那你到 level two， 你可能说那个问题是你身上最大的问题，那可能对你来说就是改善。但是你跟这个范本这个课上完以后，你的身体问题基本会解决70%-80%。 哇哦！所以如果是作为一个教练的话，对于新的学生，你会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测试吗？比如说看一看他到底是属于哪个 level 的，还是你用眼睛就能看出来？ 他每一个 level 跟到每一个 level 之间，他会有理论性常识的考核，跟他的这个 level 学习的东西的 考 核。 你说考核学员的理论性常识吗？ 都会有，每个 level 都有。这个 所以学生在跟你上课的时候，然后到下一个 level 还要给他出一个卷子来自己写一下试题吗？ 就是因为一堂课我们去写课件，我们会写得很清楚，这一堂课里哪是理论性教学，哪是技术教学，哪个环节是训练。所以其实一堂课下来，一他是学会了很多东西，二他是又感觉到他自己训练了，三他能感觉自己有改善。 对，因为健身这个事情我也是坚持了很久，我就会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你自己就像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嘛，很多人会觉得健身的人是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不会， 但是不是这样的，是需要很多知识来丰富的。而且你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子必须要集中精神，你才能够把它控制好。就比如说最简单大家觉得哑铃卧推的动作看上去很简单吧，但是如果你没有训练基础，你用最小重量的东西可能都会手在抖。但是只有当你的肌肉群够发达，然后当你的脑子集中注意力控制的时候，这个动作才能做得标准。这也是你在健身当中能体会到的很大的一点乐趣。 嗯， 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也是很多人在现在还是不愿意踏入健身房，因为就像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是怎么减肥的，如果我说我是通过运动加饮食，他们就会给我的那个眼神的反馈就觉得妈呀太无聊了。他们很渴望听到说你能说出一种一分钟恨不得一天就能瘦很多斤的那种神奇的方法， 谁都想住500万。 对，可是并没有这种方法，这是不可能的呀。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两位专业的教练，想跟你们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节食一定是会反弹的。我这样，我先来举一个例子，我知道你们身边可能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女生朋友，她以前非常的瘦，大概身高也很高，得有1.72-1.73米左右。然后呢，以前就是一个那种看上去很瘦的姑娘。可是呢，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工作上了一些压力之类的，就把自己吃胖大概到170斤，然后一直减不下去。最近他开始减肥了，而且已经在短时间的范围内减掉了15斤肉。就他认为的15斤，在体重秤上面看到那个数字，他自己非常开心，觉得已经迈下了一步。可是这个数字却很难再继续往下掉。然后呢，他前几天见到我就问我说：“哎，小雨，为什么我已经瘦了15斤了，不太容易往下掉了？”我就跟他说：“因为你节食减肥是一定会反弹的呀。虽然我是很希望你能减肥成功，可是通过这种方式是 不可能真的瘦，而且他体重秤上掉了15斤的数字，其实可能真正的脂肪也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具体的到底是为什么，我也不是非常了解。然后请我们的天意老师来给大家解答。 能前头加一小段吗？ 啊，可以啊。 就是很多女生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25岁、20岁之前怎么吃我都不会胖，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变胖了。我给大家一个根据，就是你会预测你怎么，你会能吃到多久你会开始变胖。就是如果你的父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如果有很胖的人， 嗯， 就算你现在可能20岁或者30岁以前怎么吃都不胖，但是你一年肥胖的就是一下突然胖起来的几率会很大。 真的吗？ 真的。就是 什么样叫做一下突然胖起来？就比如说 就是 波动在多少范围之内？ 嗯，波动少的可以是在10斤到20斤，在一年为范围，多的真的会有40斤。就是因为我去接触很多的客户，我跟你说，就是对于女人来说，其实每5年一个大坎儿、 嗯， 就是现在比较提前。 活得好艰难，每5年都要有一个人生的大坎儿。 真的，就是他会这一年，什么叫大坎儿？他会这一年发现，他会发现他自己的体力、精力会迅速衰退，他感觉自己人状态完全不在状态，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有甚者是他平时可能是以前经常熬夜吃夜宵，怎么都不会胖1斤2斤。但是他一个月可能胖了10斤，就是我们去接触客户，就这种客户非常非常多。 然后那个时候内心就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 是的， 在想我怎么一下胖了这么多，但其实他都是他积累出来的，我觉得。 所以我们特喜欢这种客户，开个玩笑。 OK， 那 言归正传。 不，刚刚你有一个问题，我想打断，因为你说如果家里要是有特别肥胖的人，他突然一下胖起来几率就很大。可是怎么样来判定家里？那家里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很多爸爸们都是在35、40岁之后才开始什么喝酒，有的啤酒肚，那怎么来判定他们到底先天是不是胖子？ 就是咱们不用判，就是绕过来，咱们不用判定他先天是不是胖子啊。 嗯， 他就是可能你20岁的父来说，可能父母差不多都是40、50的年龄。 对， 如果你发现你40、50的年龄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肥胖，就是什么叫肥胖？就是看着异常胖，脂肪百分比异常超标那一类人士，就是你的基因里头会带他的肥胖基因， 嗯， 就我不可能说你100%你一定会胖起来，但是你就是可能到一个年龄段，你突然肥胖的几率会很大。 你就是坐等他们几率很大。 Yes. 没有，我现在就是告诉大家注意这些东西，以后不要过来找我。 露出了那种特别 邪恶的微笑。 对，很邪恶的微笑。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教练邪恶的微笑。怎么来收看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啦。那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周围有很多朋友都在节食减肥，然后教练你可以来解答一下了，为什么节食减肥一定会反弹？ 首先呢，就是你心里得有杆秤，这要秤什么？就是你衡量胖与瘦的标准。 嗯， 就是呢，其实就是以前我有一个女会员，她1.72米的身高，她只有49公斤。 我的妈呀！ 她告诉说教练我要减肥，我就 unbelievable 哇、哦。为什么你还要减肥？他说他跟 恶一笑。 对啊，他给我的回答是因为我身上的皮很松，对吧？其实每个人你判定身体的胖与瘦，最主要其实最好的衡量标准是在于你身上有没有赘肉，对吗？ 嗯。 完了呢，咱下一步来说，就可能说你没法那么准确的去判定自己到底身体有多少肥肉，我应该怎么去减？所以你喜欢拿体重秤这个东西来衡量自己的胖与瘦。 对，因为但是我们不能嘲笑这一类人，因为我们每一个女生都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可能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在这个体重的纠结上走出来，有的人走出来他就练成功了。对，你可能会发现经常会有太多文章就是说自己的体重长胖了，但是呢看上去还瘦了。对， 完了再往下走，就是现在随着科技的演变，大家会发现有一种秤叫做电子秤。 嗯， 对吗？电子秤会好一些是什么？它会能给你分析出你身体到底有多少的赘肉， 嗯， 百分比。那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去看啊，就是你当你体重下降之后，你不管是节食减肥也好还是怎么减肥也好，你上下体重秤，你看你掉的是什么。就是我建议性一定不要掉肌肉，如果你肌肉掉了，就算你再瘦的话，你身上也是松松垮垮，你永远不会对自己很满意的。 对， 相对我们希望减掉的是我们的脂肪含量。 嗯， 所以呢，我建议呢，如果你有就像这种比较相对比较精准的这种电子秤来说，你可以以你的脂肪百分比为一个衡量的标准，这种是比较科学跟有效的。 嗯，说到这儿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测脂肪百分比还是 最好在一个秤上，然后每天固定的时间， 对， 因为早上起来跟晚上的体脂比还是会有区别的。 建议每天早上的空腹。 对，每天早上空腹。但是我之前有发现过一个问题，是晚上的时候体脂肪就是可能体重会重一点，但是体脂肪测出来的那个数字要比早上起来测的要低，这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接受就是体脂秤培训的时候，因为它的原理都叫生物电阻抗，其实它只能身体计算你身体里水分的含量，剩下全是公式的推算值。 早起水分多，对不对？ 就是， 这是太聪明了，一下就猜中了。 就是相对来说，早上身体的状态是比较恒定的，就是打从你第一天喝第一口水，吃一口东西，你每天摄入的盐分、糖分、热量、水分都不一样，所以你晚上的值是没有什么。就是、 参考 只能就是它会有一个大概的参考价值，但是它极其不准确。 嗯哼， 啊、所以我建议说，你要大家想去衡量比较准确的数值，一定是每天早上空腹去衡量，而且不要老去纠结自己的体重，没有任何意义的。 嗯， 去看你的百分比，当然除非是你的体重严重超标这种人，那你肯定是需要去让体重降下来。 嗯、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个体重比较标准的人，那我建议你一定不要去看你的体重了，多去看你的体成分。 OK、哦、所以呢像那种很胖的胖子，他们稍微不吃几顿饭就会瘦，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哎减肥好像成功了，然后坚持了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晚上不吃晚饭呀，或者白天只喝什么黑咖啡，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这样很好，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能瘦好几十斤，这种很夸张，在咱们身上不可能实现的数字，因为毕竟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基数。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会去，就是如果现在，因为现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有这一类的人群，所以你会去怎么说服他们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 我不知道听不懂， 想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我不知道，就是我希望让用最简洁让大家最明白的方式给大家理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就是你每天减肥就是叫基础代谢嘛，就是你基础代谢就是你每天你可以自身消耗掉多少卡路里嘛，其实你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节食也好，你希望你每天的摄入量小于你的身体所需，那自然你的脂肪会提供能量到你身体里，它一点点慢慢就会被转化消耗掉。 但有的人就会走极端，就会说那我不吃东西不是更就是会更快吗？ 但是你人是得活着嘛，你活着第一呢是你对你人得活着对吗？首先你活着你就得有能量的去消耗， 嗯， 对吧？你能量你不给外界的能量去让身体里供应消耗，它就消耗你身体里面的嘛，消耗它会造成你的身体代谢水平降得特别特别的低，也就其实你体重掉的同时你的肌肉在流失，其实脂肪也在流失，但是当你吃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原来可能你减肥的时候你的代谢是2000大卡，但是你瘦下来以后你可能代谢只剩1600大卡，但是你发现你稍微吃了还没1000多就胖起来了， 对，就亏很多，反而容易变成易胖的体质。 对，它就很容易来来回回变成易胖的体质。 嗯，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就好比说你在就是你如果节食，就除非你能一辈子都保持这个饮食习惯，你一辈子不吃饭，你一辈子每天只喝黑咖啡配上白水煮菜，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你早晚是得吃的。 反正我可以给我的会员说借他两张卡，就是这两个卡是什么意思，一张是别人的信用卡，一张是自己的信用卡，完了会告诉他你哪种方式是花的别人的信用卡，你的哪种饮食方式是刷的你自己的信用卡。 那哪种方式刷的是别人的呢？ 你比如像就是正常你去运动啊， 非常好， 就是你正常你要去运动啊，你去合理的饮食啊，就比较对的事情，我就说你划的是别人的信用卡。 嗯， 当你开始不吃早饭，两餐间隔很大，完了你开始熬夜，完了你开始酗酒，吃很肥的东西，你开始不吃晚餐的时候，不锻炼的时候，我告诉你说你都是在刷别人的信，都是刷自己的信用卡。 提问最后一问了，因为我们这一个时段已经很欢乐的要结束了，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的健身理念也很奇怪，他说我健身我不为了瘦，我只是想通过健身能让我吃得更好，只要不变得更胖就 OK 了。那所以比如说我一个星期上刚刚那样小视频里面的强度的团体课，大概上4节左右，我随便吃炸鸡啊什么啤酒，但是晚上可能会稍微注意一些，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他真的可以做到这种平衡吗？ 首先人有没有，你去百度上查一下运动的定义是什么。 嗯哼， 就是首先运动最主要的定义是帮你身体恢复功能以及机能，维持你身体功能机能以及恢复你身体功能机能，这是其实运动最大的定义。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很支持你刚才那种人，起码他会有意识在运动。 你很支持？ 对，我很支持，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嘛。 那你不如就变成那种人吧。 哦，就是这个等我有一天不从业了，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就是 就是首先来说啊，就是运动其实最大的定义是帮助你维持身体机能跟功能，维持良好的状态。就是你对于来说完全不运动完全不干嘴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比他们要好很多了。完了再来往下一个问题，刚才说到哪儿来了？ 刚才我们说到对于这一类想拼命的吃还运动的人， 想起来了，美国运动医学委员会表明，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要想你的身体的基础代谢水平以及你的身体功能不下降，你每周需要5个小时的中高水平的强度的训练。中高水平的强度不是你游游泳骑自行车那叫中高水平，相对来说是比较一堂专业的课程。完了呢，如果你正常，可能这个标准我认为对咱们来说可能是比较难，但我会建议你最少不要少于1周3个小时。 OK、所以你的解答就是说这样的话是可以达到一定平衡的对吗？ 平衡就是咱们的现在的衡量标准已经不是胖与瘦了，是你身体的功能以及机能，就是你一周维持。 但有些人并不想说，并不考虑到身体机能，我只要看到我的体重不变就好，就 OK 了。 那也可以通过运动来让它维持每天的热量的正负差，这也是一种方式。 其实我也很好奇，两位平时在生活当中是怎么饮食的，因为毕竟是很专业的健身人士。那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聊，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时间来到了18:01，已经是我们潮流梦工厂今天为大家直播的第三个时段了，有点饿了已经。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来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内力健身的创始人，同时也是非常专业的教练，他们一位很安静很美丽，一位非常拼也很专业，让我们欢迎珍妮和王天意，欢迎两位。 大家好。 刚刚我在广告间隙的时候还在开玩笑，因为他们两个是夫妻档的教练，我还在想说，哎，一个那么能说，一个那么安静，会不会吵架的时候有一方会非常不占优势？结果得到了非常那种需要我怜悯的目光。好，回到正题上，刚刚呢，我们在第二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聊为什么节食一定会反弹这个话题，然后我们那个天意教练就是整个人都是那种两眼放光，就是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好，希望可以把大家说教到一个正的道路之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因为两位都是平时非常专业的教练，很想知道他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的饮食是什么样子的，以及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又健康的东西。因为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说，哎呀，我不吃你们健身那些东西，太难吃了。可能大部分人还认为说健身的东西就是水煮鸡胸肉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讲，只要你找对了健身正确的方向，你去任何饭馆，我现在就算去一个麻辣火锅店，我都可以吃得非常健康，因为我就会要一个那个清汤锅，然后不蘸麻酱，就自己在那涮菜，也是很 OK 的呀。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两位来分享一下他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的饮食，也可以请天意给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你们平时自己吃饭的一些照片什么的，来给大家当一些 点赞。因为我们日常会要求会员打卡，所以我们坚持跟会员一起打卡 吗？OK， 你们可以对着镜头。对，哦，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 这是他每天自己做的。 哇哦，很 厉害。其实很方便，他每天晚上会在网上下好单，就是第二天要吃什么。完了，一般蔬菜类的， 这样， 甚至 你们两个都对着话筒，然后我去你的朋友圈里翻，好不好？这样的话，来，你可以继续讲天意。嗯 哼， 说吧。 对，因为饭都是我做的嘛。嗯哼，不管他说的有多好，其实他吃的每顿健康餐都是我做的。 嗯哼， 对，我会在网上订好了我这周要吃的肉的量啊， 嗯、 还有。蔬菜的量， 一下把一周的都定了吗？ 对，差不多能做到、五天嘛。 OK， 差不多五天。然后就是，主要是菜都是以沙拉的形式。 嗯哼。 然后肉呢，会做一些鸡胸肉，不用油。对，我有秘籍可以做的很嫩不老。 可以，秘籍可以分享一下吗？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鸡胸肉太柴了， 首先要买鸡小胸，鸡小胸会比较嫩。嗯、然后腌制的时候呢，会放一些胡椒面，还有那胡椒面、黑胡椒面、花椒面，放一点盐。最后呢，进锅里加热之前呢，一定要裹上淀粉，裹满了淀粉，放到不粘锅里面。不用加油，就那样慢慢的烤的，不停的翻面烤、然后那个淀粉会把那个鸡肉里面的汁水给包裹住。 你可不可以找出一张就是你说的这样做的照片？ 没有流程，但是有做出来。 哎，可不可以请天意来解答一下他找照片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刚刚有说做那个鸡胸肉的时候是要裹淀粉的，但是这样裹上淀粉在油锅里 就是煎一下会不会不健康呢？ 它没有油，它在不粘锅里粘的，淀粉会有一些，但就是相比较来说，热量也会比较低。 看到，嗯， 哦，可以看到。哦， 上面还有一些淀粉， 哦，那等于说淀粉就是可以代替碳水了，其实也 OK 对不对？ 它那个太少了，上的裹的淀粉它代替不了碳水，嗯，你正常碳水比还是摄还是要摄入的，嗯，就是说肯定会额外的会去添加主食类的东西。 OK， 嗯，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照片？ 其他的还有这个就是虾嘛，买的那个虾仁儿就直接不粘锅里加热，加热两面翻也是不加油，然后它直接出锅就有 橄榄油也不放 吗？ 有盐味儿。我 橄榄油热量很高，嗯，它虽然很有营养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但是你排除不了它热量很高，嗯，我会放，哦，但是放的其实会很少很少。 我会在那个做沙拉的那个油醋汁里，就是黑葡萄酒醋，嗯，然后加一点橄榄油，加一点盐胡椒。 我觉得这么做的做法最好的一点是你不用开火，你不用开锅，菜都是洗完直接拌掉吃，嗯，肉放微波炉一转就会熟， 就是 所以就是 如果没有任何做饭基础的小白，比如像我这样的话，也可以学做这样的健身， 一点问题没有，特别快，而且口味真的很淡。就是我们旁边有很多健康餐卖的很贵很贵， 还不如自己在家做饭， 差的太远了。 可是像这样的一份，比如说刚刚珍妮给我们看的那个鸡胸肉啊，还有虾仁什么的，如果你要是做一顿你们两个人能吃饱的饭，会花费很多时间吗？ 还好吧， 我比较训练有素，所以我会特别快，嗯，对，我肉会提前做好，然后菜就是，嗯，对， 你们两个人一天分别要吃几顿饭？现在都 5顿吧， 天一得吃6顿吧。 我差不多看我训练多与少，如果两练的话，可能是5顿到6顿。嗯，要是训练多的话，5顿到6顿；少的话，可能也就3顿到4顿。 哦， 基本也是 训练日要多吃，平时要少吃。 肯定你训练日摄入量肯定要小，嗯，不训练日肯定摄入量少一些。 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大概都是周几训练，然后哪天休息吗？ 因为我自己4月30号要拍我们自己宣传照，所以最近比较疯狂。但是我就 刷脂肪吗？ 会一定会刷脂肪。有氧是一天要做2遍的。 嗯哼。 完了，我分享一下我的常规训练日吧，可能一周大概训练6天。 并没有 cue 到他要分享，他就自己非常有表现欲。好了，你分享一下吧。 好。其实来说，我认为正常的人就是一周呢，每天有差不多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训练，你的正常那个身体是受得了的。所以日常我的维持是，可能在每天的下午， 嗯， 完了有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正常的力量训练或者是功能性训练，就是会维持。完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身体状态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跟点，但是绝对不可能是体脂肪很低，因为 muscle 很明显的那种点。你要想要那种点，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一定是在短期内把自己灌到满，就是训练量贼大，冲下来。 能不能透露一下你现在的体脂肪是多少？ 现在体脂肪还是很高，12左右。 它其实还好， 就 是正常。 你要刷到就是教练的级别，就是因为你的角色是教练，你不是正常人。 那我如果现在 cue 你，让你露一下胳膊线条，你 很一般。现在就是真的就是， 那你愿意给大家展示一下吗？在我们镜头前， 很一般。 哦，还不错呀。 就是，但是这个级别只能跟会员比起来还好，但是跟教练级别起来还是差远，还是比较胖。 那你为什么不努力呢？ 现在在努力啊。就是基本想干到比较干净，基本男生体脂都得下10。 嗯哼。 嗯。 但是像你现在这种肌肉含量和你每天的训练程度，如果你想低于10，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没有，并没有。 真的吗？ 并没有。 哎，这样，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传统的惯例， 嗯， 就是在每一次新来的来宾都要给自己立下一个 flag， 就是立下一个为期3个月的健身的目标。然后3个月之后，我们会再把这些嘉宾陆续再请回来，看看他们有没有实现， 能不能短点啊？ 并且我们会有一个视频的作证，就是今天你们现在一会儿立的目标的那个视频会被我们的编辑剪出来，然后到时候到期了之后会放出来，现场来看看你当时都说了些什么鬼话，有没有实现。所以你们俩现在要来立目标咯。 立什么目标？ 就是3个月，或者这样吧，时间短一点好不好？2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你们想在健身上面达到一个自己对自己有没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就算是教练，就算是已经很厉害的人，肯定还会有更高的要求。 我留了我2月份开始减脂时的照片。 等一下，我要把镜头切给你，然后到时候可以剪视频用。来， 我留了我2月份开始减脂的照片，现在是4月份，我应该2个月后我体脂可以下到7%左右。 7%。所以到时候如果你再来节目当中， 我会带着我的照片跟本人秀给大家。 对，你那你要脱掉上半身的衣服哦。 那两个月以后可以了。 珍妮呢，对自己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吗？ 我就是比之前我最好的状态还是要胖很多，我要回到我当时最佳的状态。 嗯，最佳状态是什么？你要讲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证据的依据，你知道吗？ 重量脂肪应该能再下10斤吗？ 10斤可以。 嗯， 体脂比呢？ 体脂比 她怀孕前是9%，怀完孕后是19%，她现在稍微好点，回到了15%左右。 15%很低啊。 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看你比的是谁，你教练你不能是这样的。 对 ，InBody 的最佳状态。 那你到时候要回到两个月之后再来，要回到15%吗？啊，还是回到9%？你要挑战高一些。 努力。 OK， 对，到 那你要自己讲出来啊！ 我要努力回到我自己的最佳状态。 他最佳状态是体脂比9%，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好，我们嘉宾已经立完了他们的 flag。其实我们之前因为我们潮流梦工厂健身环节是2018年1月份开播的，其实大家的目标渐渐的都已经开始达到了，所以这也是我们想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因为我们节目当中除了健身小白，还会请到这样的真正的健身教练来做客。那健身教练他们自己也会对自己的身材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你如果不进步就是在退步， 这话真对。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一直往前走，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节来给大家提供一些正能量。好，回到饮食上啊，刚刚那个珍妮也是给我们看了一些他们两个平时夫妻档在生活当中吃的一些东西，所以你是会一天5顿饭全是自己做是吗？ 对，差不多。 那全都是自己做的话，你5顿饭需要很多食材，不然你不能5顿饭都做同样 的 食材。 我 的 肉我是提前准备好了嘛，我会昨天晚上先把那个肉都准备好，然后菜的话早上起来就洗很多菜，我知道大概有多大量，然后拌沙拉就 往一剪就行了哈。 就好，然后还有2顿我们是喝的是奶昔，我会用鱼甘蓝酸奶、苹果，有时候有香蕉或者牛油果，搅成一杯奶昔喝掉，还是蛮快的。 对，我之前有看你发那个奶昔，对，奶昔可不可以大概来讲一下？因为我之前有就是看到很多的外面会有一些什么餐厅会卖那种什么代餐奶昔，但是那样的他们那种做法跟自己在家里做有什么区别吗？ 还是 代餐奶昔，它是专门加了代餐粉的呀。如果 不太一样， 就是它那个热量会更高一点，里面还会有那个各种营养元素在里面。那个是要彻底带一餐，我现在做的我说的这个是做加餐用的。如果你这顿饭不吃了，我建议你里面加上那个代餐粉，它是很完整的一餐，有充足的营养，有碳水。 那像 蛋白， 你做的一杯大概你可以给大家说几种食物，就比如说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想做代餐奶昔的话就是这种健康奶昔的话，不是专门代餐用的，大概有哪些食物放进去是非常安全的，又搭配起来又好吃的？ 我最常做的是用鱼甘蓝加上苹果加上酸奶，然后如果你希望能够比较丁时候再加上香蕉或者牛油果，它就会比较浓稠。 酸奶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哎。对， 是， 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因为大家在平时超市里购买那种酸奶基本上可能会糖分含量比较高，然后我比较推荐一种就大家都就是随时可以在超市里买到的酸奶，那个牌子叫什么纯，然后呢它那个原味的，其他的味道不要考虑，原味的那一款里面的蛋白含量是100克里面有8克还是10克蛋白，就已经是非常高了，因为正常的酸奶蛋白100克里面都是3克，就很少，然后糖分还高，它的那一款原味的是没有加糖没有零脂肪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这种健康的酸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10几分钟，我想把珍妮和天意请到我们的表演区当中，因为珍妮是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跟大家聊了，说她是专业的普拉提的教练，所以可不可以给我们展示，然后教大家几个普拉提的动作，讲解一下？那就把你们请到直播区去喽。天意，我现在把你请过去是为了让你给你媳妇儿举话筒的。 好。 你要为美女服务一下。 对，那边有一个蓝色的话筒，你们可以把它拿下来，然后有一个紫色的瑜伽垫可以把它铺上。那通过这段时间呢，也是可以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马上就要到我们一起做运动的环节了，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教练是两位非常专业的夫妻档教练，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健身房，两位呢女生叫做珍妮，现在马上要在我们的表演区给大家讲解一下普拉提的一些动作和展示，因为她本人身材非常好看，所以我现在迫不及待要把画面交给她。老师，你可以帮我们调一下那个表演区的画面吗？请导播老师帮我们调一下。可以先调，珍妮，你是站着多还是坐着多？哦，坐下。OK， 那你现在坐着就好。导播老师已经把我们的镜头调成一个全景画面。好。OK， 然后你可以先来讲解一下你要教的动作，然后以及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是练哪里的，然后可以给大家展示了。 还要做什么？一个比较常见的动作，桥式。桥式就是大家都很在各个什么 APP 里面还是健身房都有学过桥式，然后我教大家做一个桥式呢，能让大家的臀部收缩到极致。 OK， 好，现在就请珍妮来给我们演示这个桥式的动作。其实天意，我觉得普拉提的动作包括瑜伽的一些动作跟咱们就是举铁的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如果你把它负重就是负重臀桥呀，对不对？ 就是你听他讲臀桥还挺不一样的。 真的吗？我很想听一下到底是多么的不一样。 双脚分开啊，与你的髋关节同宽，然后让你的第二个脚趾膝关节的正中和髋关节在一条线上，双腿是弯曲的。首先呢，我要让你找到你的骨盆中立位。骨盆的中立位呢，就是你这 好专业，骨盆中立位从来没有听说过。 做成一个三角形，这样能看到吧 ？OK， 大概这样的三角形，我们把它放到你的骨盆这里。这个三角形应该是差不多与地面平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臀部大小不一样嘛，会稍微有一点差别，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腰下呢会有一点小空间，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因为我们腰椎有一个自然的这个弧度， 小小的空间。 对，先找好这个小空间，然后让你的肩膀尽量放宽，肩胛去压垫子，你的锁骨感觉是展开的，然后我们起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激活臀部的动作，也就是让你的腰去下压，腰下的小空间现在不见了。 OK， 你的骨盆是后倾的状态，就是尾巴骨是稍稍离开垫子的。先找到这个感觉，你的臀部已经开始收缩了。在这个位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试着慢慢的想象你的尾骨这里啊，有一个绳子，有一个人在拉着你，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把你的骨盆拉起来，脊柱一节一节的离开垫子，这时候你的臀部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收缩的状态，你的双膝一定要向斜上方延伸，始终保持非常强烈的骨盆后倾。 OK， 这时候我感觉我的臀部大腿后侧都是酸炸了的，如果有条件呢，可以再 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酸炸了。 双腿之间可以加一个球，或者加一个瑜伽砖，这样效果会更好。 OK， 大腿内侧也会有收缩。对， 然后不加瑜伽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想象着再加一个东西？ 想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加一个会感觉更好。你可以试一试，差别会很大。 OK， 然后起的时候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的肩膀一直保持，不管起落保持一个展开的状态，然后支撑点应该在你的肩胛骨上半部分的位置，千万不要起到脖子支撑，如果起到脖子支撑你的骨盆后倾一定会减小，然后你的腰部代偿会很严重，有很多人做臀桥会觉得腰不舒服，或者是大腿的收缩超过了臀部，这都是错误的。就是在这个正确动作有一个骨盆后倾的基础上再做，不论你是加负重还是脚加高度，各种变化都会得到最大的效果。 那像这个动作的话，就是停在这儿不动吗？就是具体应该怎么做？ 要动起来。我们可以按照普拉提的话呢，吸气， 吸气做准备，腰开始下沉，呼气的时候我们动作开始做，从尾骨这里啊，慢慢的把你的骨盆推起来，身体一节一节起，起到你的最高点，就是你的肩胛骨上半部分在支撑，停在这里，调整一次呼吸，吸气控制，呼气再一节一节慢慢往下落，臀部始终是收紧的状态，然后最后还原回来，找回到中立位，这算一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有一些变化，也可以变成单腿、直腿、单腿上下都可以。 大概是要做几次呢？一组？ 做12次，差不多，大概是12次。然后 一边腿12次，如果分腿的话。 都是一样的，你都可以做12次、 okay. 只要两边要做对称就好，不然你一边屁股大一边屁股小。臀桥子的动作 是不是也可以调整？有没有那种人就是一边就是两边不太臀部不太对称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整吗？ 不建议用这种方式调。对 OK， 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让你的身体找到中立位，它会恢复一个标准的状态，这样它会自然而然的慢慢就能让左右肢这个不对称现象慢慢的缓解下来。 这是刚刚珍妮教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普拉提的，然后是臀桥的动作，它讲解的确实跟我们平时健身当中的好像不太一样，说的非常专业，因为它是起来的时候说身体的关节要一节一节的起来，而且我能感受得到做这个动作，如果你是全身心的投入，其实是非常累的，对，因为你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要紧绷，所以接下来珍妮可不可以再教我们一个普拉提的动作，就平时生活当中适合大家来训练的。举话筒的那位为什么这么不称职离开了？ 来了，随时等待着。 工作这个动作对于办公室人群特别好。先是俯卧的状态， 俯卧的状态， 这个动作叫稻草人， 哇，好可爱的名字。 对，俯卧的状态，你的双手，从上面看我的应该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手肘是弯曲90度。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可以自然打开，差不多与髋关节同宽。在这个位置的基础上呢，我先要调整你的身体的姿势，这时候让你的肚脐尽量向内收，让你的耻骨尽量去压进垫子。这样你的腹部已经开始有一个收缩了， 腹部已经有收缩的感觉。所以光是这样，如果腹部收缩已经会感觉到累了吗？ 臀部已经开始发力了，先得把这个姿势做对了，后面的动作才会有更大的效果。然后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是以你的大臂为轴，让你的小臂两边一起做啊，离开垫子。能拍到这个动作？ 可以拍到，可以拍到，拍得很清楚。 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是让你的手肘也离开，你的整个手臂与地面平行。第三个动作，胸抬起来，就让你的 离开地面，就是 对，胸离开垫子，但是你的腰要保持稳定的状态，腰椎不要抬起来。然后再向前伸直你的手臂，曲肘拉回来，胸落下，手肘落，前臂落。这也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做起来其实会觉得蛮累的。 这个动作也可以练到核心力量，对吗？ 普拉提所有的动作都是在保持一个核心收紧的状态下，在做是肩带还是骨盆带的运动。这个动作对于改善我们这个肩部还有胸椎的伸展有特别好的作用。先是再重新开始啊，肚脐向内收，让肚脐离开垫子，臀部收紧，配合上呼吸，是吸气前臂离开垫子，呼气手肘离开，手臂地面平行，再吸气胸离开垫子，呼气手臂伸出去，吸气拉回到90度，呼气胸落下，吸气手肘落，呼气前臂落。 哇，很美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整个过程当中腿是不用抬起来悬空的是吗？只有上半身， 腿是一直落地的，不能抬起来。固定住你双腿的位置。 OK， 做完这个动作你会觉得做起来之后感觉身体会很舒服，身体会胸椎会有一个自然的伸展。同时还在锻炼我们的肩胛骨的一个外旋。对于大部分圆肩驼背人来说会有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二版本，我是小雨。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请来了两位大来宾，他们是来自于内力健身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夫妻档一对非常养眼的教练，让我们欢迎珍妮和王天意，欢迎两位。 大家好。 打招呼总是非常的简单。好了，然后今天在我们的第四时段呢，也是我们一起做运动见证奇迹的时刻。因为通常啊，我们要是有教练来做客，他都会说，哎，我教大家几个快速减脂肪的运动吧，我教你们几个那种什么迅速可以什么可以瘦腹部瘦腿的那种动作吧。但是今天我们这位教练他非常的特别哟，他说我可以让你整形，我可以改变你的容貌，可以让你瞬间拥有翘臀，然后让你瘦脸，让你双下巴消除。所以它到底真的有没有那么神奇呢？你可以先来讲一下。 哦， 嗯哼， 其实就是， 是不是瞬间被我说的紧张了？因为吹捧的太夸大了，怕砸了自己招牌吗？ 你放心，你吹捧的不是最有力度的，对，还好。其实就是，今天可能场地有限，这个我需要一个相对比较能配合的，但是场地的问题，今天我可以给大家带来两个相对比较快速，能让大家，第一个是治疗圆肩驼背，就是首先我会教给大家什么样去定义标准圆肩驼背的标准，完了我会教大家一些动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不可能完全在这一次你可以100%矫正过来，但是你会很清晰的看到它有改善。 OK， 完了，而且他会感到自己很，完了以后会完全不一样。完了，这个是调理圆肩驼背。完了，第二个我会教给大家瘦脸。那瘦脸需要一个一次性筷子，如果没有的话，我会把技巧教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下。 瘦脸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其实今天我们节目每一期在直播间当中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适合给教练的一个靶子，但是我这个靶子就是我的搭档，他今天没有在现场，所以呢我临时决定要请一位我们导播间当中的导播老师来到现场，可以说是很免费的一次体验，哎，非常棒。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请一位导播老师到直播间的表演区当中啊。哦，临时来了一位大咖哦，让我们一起欢迎，也是我们982的美女主播王月。不知道为什么她忽然出现了在导播间当中，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位美女请到直播间。这样吧，月月，你 你直接到北影区来吗？还是你先来这儿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 好。来，请坐，请上座。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是就是闻声而来，听说这个大咖很厉害，而且就是效果特别好。然后再加上刚刚出差回来，就是胖了好多嘛，然后就可以体验一下。对，也是 可以。你也可以让老师现场给你制定一个属于你的计划。 好呀，好呀，真的吗？ 你开心。好，欢迎王月今天到现场来参加我们的这期节目。那现在就请你到表演区去喽。把时间交给你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广播和一个有爱的大家庭。那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月月和我们很专业的教练天意，他们两个已经在表演区当中了。然后现在教练是在给月月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的形态吗？然后要注意拿话筒哦，你们两个都忘记拿话筒了。 其实呢，每个教练呢开始都会学习一堂课叫体态评估。那我们说这个人圆肩驼背，那你得有正确的衡量的标准，你才能说他是圆肩驼背，对吧？ 有没有后悔进来 节目呢？ 完了，首先没有，迅速会给你解决的，很快的。 嗯。 完了，我们会从三个平面去观察他。首先，我们从他的侧面观去看他，你正常肩的这个肩峰这个点，你正常应该是正对准你的耳垂这个点。就他今天穿的比较多啊，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剩下两个关会比较简单。你画一条线下来，如果他的肩峰这个点，你在这里，所以你的肩膀在你的耳垂的前侧， 嗯， 那你的人相对来说叫圆肩。那你从侧面观可以看到，完了你从后面观。如果你正的去看到他的后，从他的后面，完了，你需要把肘关节撩起来。 把肘关节要撩起来，因为我们今天月月穿的有点厚重， 放松一下就可以。 嗯哼。 完了，你可以去观察他的肘关节的角度。如果他的肩是向前圆的话，他的肘关节角度是向外翻45度的，他是有一会偏偏向外翻45度的。如果呢，他是相对比较标准，肘关节是向内侧走一点的。再来从正面观，转过来。正面观，完了你从你的正面观，如果你去正对着看他，特别放松，你应该是看不见你手的中指的，因为你只有圆了肩过来，我才能看到你的手中指。但是你如果你的正常肩的姿态是正确的，我在正面观是看不见你人手指的中指的。所以你可以从三个方向，你先判定他有没有圆肩驼背的问题。 嗯哼，那刚才通过你精准的判定，你觉得我们月月有没有？ 他有圆肩驼背，但他不是很严重的那种，对。 来，月月对话筒讲。 我之前健身的时候，然后也经常被教练说有圆肩， 因为个子高的女生很容易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比如说主持穿礼服的时候，就会很难看，就是，对，哇，瞬间搞定啊！ 你这个问题再也不会有人说你了。 天哪，大家一起跟我们学习，我还很好奇。对， 首先完了开始进入改善的环节，我还需要你侧面。首先。我叫你挺胸抬头，就你看你往前看就可以了。对，你自己想办法，反正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挺胸抬头，你就可以去挺胸抬头。 嗯哼。 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很挺胸抬头了是吧？那你就记住你现在这个姿态，好吧？完了，我现在教你改善的第一个技巧，好吧？完了。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跟着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学习一下。现在我们专业的健身教练天意正在教我们982的主播月月来改变他的体态。我们也是很期待改变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现在教练让月月跪在了瑜伽垫上，然后对，我觉得可以，教练可以边来教月月的时候边跟我们讲。 首先我让他选择跪姿状，完了他跪姿状之后呢，你屁股先可以落到你的脚后跟处，完了你的肘往前呈八字状打开，完了你的手保持手臂打直，手贴地，完了你的屁股往前移动，一点点往前延伸，胸口不要起来，手一直往前走，使劲走，屁股再往前走，感觉胸口一直往下压，感觉压到你自己肩膀有卡压感，现在有卡压感了吗？ 哇，这个动作需要很高的柔韧性。 完了，你现在我要求你胸口用力向下着地，而不是下巴颏向下着地。完了，你弹起来的时候，我要求你的手发力，让你的小臂连同离地起来一丁点，现在向上起，完了，一丁点特别少，等会儿我把话筒放上，我带着你走啊。 好。 好。现在正在教给大家的是通过这样一个趴在垫子上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一会儿让月月站起来的时候改善他稍微有一点点圆肩驼背这个毛病。我也是很好奇，因为我还以为说是站着帮他做一个怎样的调整就可以改变过来，没有想到是要趴在垫子上，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那么神奇。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教练，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给大家也讲解一下 呀。妻子，我现在要求他向上起的时候手发力，保持手臂打直，小臂微微离地，向下压的时候记住下颚不要着地，是你的胸口着地。着地的同时你会感到肩胛骨闭合感，我还需要你完成两次起，用力再次下压，收紧肩胛骨一次，抬下。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现在我为大家演示第二个动作。 看起来很舒服，感觉是一 个很不舒服 伸展的动作。 对， 哎，我想先采访一下月月，月月，你刚刚做的那个动作，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它很考验柔韧性，就还挺疼的。就是如果在往下压的时候，因为教练刚刚说那个肩胛骨要往中间收，对吧？然后还挺考验，就是还挺疼的，就是中间可能是因为平时很少做到这样的开度。 嗯哼， 我给你做完一整套，你自己再感觉一下，我现在还差得很远。完了还需要你刚才这个姿势撑在这儿，完了你的髋，完了我要求你的大腿现在第二个动作垂直于你地面，完了你的身体不要动了，完了你的手往前打开在你的头两侧的位置，完了现在我要求你的肘关节弯曲向外侧向前弯曲，还是让你的胸口尽量去找地，现在找下。 感觉月月的内心 往下 非常的崩溃，为什么非要进到我们直播间来当模特？ 我往下手部去弹几弹。往下， 现在我们的教练天意还是在教月月做一系列的这个改善圆肩驼背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的动作，我看上去觉得还挺舒服的。但是刚刚月月跟我们说，其实他如果平时没有什么训练基础的话，会觉得这个动作已经很疼了，还比较累。我们直播间的画面非常的可爱，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 完了，现在我教你第三式。完了，你现在人转过来，坐在垫子上，咱可以速度稍微快一丁丁点点。起来以后，你会感到很舒服的。完了，我要求你的脚踩在垫子上，你脚踩在垫子上。 哦，是通过这么多个动作来改善的。 其实就三个。 嗯哼。 就是就三个动作。 哦，通过三个动作来改善圆肩。 对，前两个叫我们叫四式震颤的直臂式跟头两式。完了，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原理是什么。完了，现在你人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往那个方向走。对，完了，这个球会放在你这个肩胛骨这块，往后躺，往后躺。 嗯。 躺在这个小球上，往后再躺，躺，躺，躺下来之后，要求你的手十字交叉抱头，抱头，手十字交叉抱头。手十字交叉，交叉好，一定交叉，肘关节打开，往后仰，放松到极限。完了，你后背对抗好这个球，往上卷起，卷，使劲往上卷起，不要离开球。 做一个卷腹的动作吗？这是？ 对，做一个卷腹的动作，起起，你的身体不要离开小球，慢一点落。 很心疼。 好，用力再往上走，起， 非常不容易。 起，四次，需要不要做几次？疼吗？向下，起。 明明 五次， 以为是 用力往上， 以为免费是得到一次改善的。 六次， 结果 再卷高一点， 做仰卧起坐。 高一点，七次。走，起高一点，八次。 教练，难道你要让他卷够十五次吗？ 就再卷一次就够了。用力往上走，起，我尽量把速度提快一点啊！来，来这个，再往后仰，这点你就很累了。对，你的手十字架抱头，用力往后仰，够了，走，起，起高，起高，再起高，再起高，一，好，慢一点往后落，走，起，二，好，慢一点，慢一点，再往下走，肩胛骨往下沉，三，肩胛骨往下沉，走，起，四次，很好，肩胛骨往下沉，走，起。五次，肩胛骨往后沉，走，起，六次。 好，他们现在还在持续的在做这个动作的演示，然后我们现在看似月月就是在做一个仰卧起坐的运动。 感觉一下下压的时候，你的肩胛骨是不是能收得更沉，收得更稳？你现在自己试一下。 现在是在做什么？还是要让他做第一个动作吗？ 对，第一个动作跟第二个动作。 OK。 脚扒住地，手臂打直成八字状，完了往前推。再往前推，一直推，再往前推，人再往前走，这个再往前走，走，再走， 髋关节再往前走，你的髋需要再往前走，再往前。 现在教练带着月月来回顾刚才的那三个动作，那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正在收听广播的话，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只要通过几个简单的小动作，就可以来改善驼背的问题。那当然也只是暂时改善，需要大家长时间的来坚持。那稍后呢，我们的教练天意还会带领大家做可以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让脸迅速的瘦下来，非常的神奇。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大腿垂直于地面，完了你的手在你的头两侧，完了要求你的肘关节向外侧向前打开，胸口用力向下着地。 教练，你可以讲解一下，现在做的还是第一个动作，对不对？ 这个是第二个动作。 OK。 做四个， 月月已经开始想拒绝他了，自己想从垫子上面爬起来，实在是太累了吗？ 你起来感受一下吧，慢一点。现在挺一下胸。 来，我们健身环节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你可以往后收一下你的肩胛骨。你要往后，现在自然位的可以往后挺胸，收你的。自然往后收一下你的肩胛骨，往下压一丁点。这时候往后合一丁点。你感觉你 来这样，教练，你在跟那个月月沟通的时候，可以把话筒先给他，让他说一下刚刚做的那几个动作的一系列的感受。 对，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效的，是为什么？就是做完第三个动作之后，然后再回头做前两个的时候，就觉得反正没有那么疼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特别疼，就是因为想把那肩胛骨往中间合去，往中间收的时候，还是挺有点费力的， 就感觉自己伸展开了，还挺舒服 的，是 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要是做完第三个动作之后，然后再返回来再做的时候，反正就感觉是打开了。对，但是现在是不是还没有特别的？ 可以让教练再帮你评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画面也是在给到你们。 现在可以，就是因为他穿这衣服的原因不是太明显，你需要把你的身体挺起来，肩胛骨稍微往下压一丁丁点点。你这样应该能感觉你的后背、胸口比他们要开一些，其实就是你在平时圆肩驼背的过程中，你是呈这个姿态，所以你后背的肌肉是无力的， 很紧的， 或者它是很没有，它是分两块。就是你当你圆肩驼背的时候，你的前侧肌肉是变短的，变短的肌肉长期下来它会劳损，你后期肌你后背的肌肉是被拉长的，所以长时间下来它会变成无力的。所以其实刚才那个第前两个动作是帮他去加强他肩胛骨内侧肌肉力量，所以他肩胛骨内侧力量一拉开，他两个肩膀自然就可以往后拉开了。完了这个小球呢，就是你再往前，你在长时间保持圆肩驼背的时候，你后背脊柱是一直保持屈的状态，长时间屈呢，你就很难去往上做伸展了。所以我通过小球的刺激，帮他去恢复了他后背脊柱的伸展能力，完了同时帮他恢复后背肩胛骨内侧的肌肉力量的收缩，完了一下他的胸口就可以挺起来，后背 很实用， 而且 真的很实用。但是我还有最后一点提问啊，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小球，是我们平时在家也可以用，对不对？ 就是 它跟那个我平时见到那种大型一点的泡沫轴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首先就是这个叫花生球，它叫脊柱放生球，就是你要自己买用的话，提醒你就不要去。中间有一个缝隙，完了这是放脊柱的位置，不要把脊柱压在球上。但是我建议没有教练指导的不要买花生球，去买泡沫轴。但是泡沫轴有一个问题，泡沫轴你自己往后仰的幅度不要太大，因为它是一个面，它很容易你那节没有功能仰太大，它会伤到你的腰。 OK。 所以建议就是开始的前两式，就算你不用这个，也会对你很有效。你做两组之后，你起来你一刻感觉到你自己的胸腔是完全不一样。 好的，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天意教练和月月，你可以回来，你们都回到我们的直播区来提问。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再次欢迎今天忽然降临在直播间当中的月月。哎，你是不是第一次上咱们九八二的健身环节？ 是的，是我第一次，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神奇。 欢迎， 我刚过来听到门口说，哎，就是真的，他们就在夸赞说看视频，然后效果特别明显。我说哇，正好我最近胖了，说应该可以试一试。 你可以提问喽。 对，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刚那个算是比较速食性的一个改变，就是比较快速的，那比如说刚三个动作里面前两个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更容易就是自己去做嘛，那大概要做多久才能够改善就是圆肩？因为这种速食性的， 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 习惯就会缩回去。 就是我永远会喜欢跟我自己的会员算笔账。 嗯， 你每天需要坐着多少个小时？ 刷的是别人的卡还是自己的卡？ 那个是，就是我有很多故事啊，我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你自己算一笔账。 嗯， 你每天需要圆肩驼背保持坐姿多长时间？ 嗯，基本上做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这个习惯，那可能真的是， 尤其是玩手机的时候。 所以就是你告诉我说，你能用多短的时间，我可以把你的东西制过来，就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会告诉你正确的是什么，如果你一天保持了很长的坐姿，你只需要每天做两组，这个一组就是第一个动作12次，第二动作12次，维持两组，它相对来说会把你的体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标准的状态，然后它不会让，起码不会让你变得再严重。如果你希望你完全把你的圆肩驼背矫正过来，那可能还得需要别的手法的配合，但是也会很快，可以下次过来。 其实我觉得说白了，就是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这种意识， 对， 要意识自己给自己做一个矫正。那我们今天节目还有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有一个点不能错过， 就是瘦脸是吗？ 对，赶紧告诉我们快速瘦脸的方法。 筷子吗？ 我觉得无论是脸多瘦的女孩，可能都会想让自己的脸能迅速快速。 就是首先说一下，它比较针对什么人？ 有口红可以吗？ 有口红不太行，口红就是我会建议用那种一次性的筷子，而且是粘在一起的筷子，不要打开。 OK， 那 你 就可 以去网上查一下，就是人当保持你的颈部前引的时候，这个 记得对话筒近一点，不要激动。 保持你颈部前引的时候，就是它会让你的咬肌这一块肌肉变得很紧。 嗯， 它紧完以后，它会容易让你的脸去往宽了长。 对， 而且它会让你的咬肌整个脸会往上提。 我就属于咬肌比较宽大的女生。 对，所以就是女生会有一个弊端，就是喜欢把耳朵藏上。完了，男生会重鬓角，完了会让显得这块比较瘦嘛？ 对，就 是 想修饰一下嘛。 其实你有一个方法，但是我告诉你，就是筷子竖着放，张开牙，完了把它顶在你里最里面的两个槽，上下两个槽。 幸亏我们现场没有筷子，不然展示起来会很丑。 咬在这儿，完了咬在这儿之后呢，你一定是非常平的去躺在一个瑜伽垫上，躺在瑜伽垫上，完了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一侧，在咬筷子这一侧，慢慢的你要通过呼吸控制，让你的肩膀放松，让你的肋骨放松，完了让你的盆腔、膝盖、脚一点点放松，完了大概进行1分半到2分钟，你可以把筷子取出来，完了取出来之后，你可以去对着镜子看一下，你甚至你可以用力去咬一下，你会发现你这边是鼓的。 哇，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啊？ 它咬肌紧的话，就跟你练肌肉，就是你长时间让肌肉去收缩的话，它会充血变大。 哦，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脸部做了一个拉伸一样？ 你可以这么理解。 哇，我太聪明了呀，简直太厉害了。好， 可以试一下。 非常的感谢今天请到了珍妮和天意两位很可爱的夫妻档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也在很开心在今天最后的一个环节月月忽然现身了， 赚到了。 对，以后你可以经常来我们健身环节做客。 好的好的，没问题。 也是其实他今天进来也是可以更好的提醒大家，就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跟我们一起来训练的，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请来的一些专业的人士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很好的正能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啊和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来从而把自己的身体和各方面的状态都调整得更好。所以月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有一个健身 flag 的环节，就是要给自己立下一个健身的目标。 天哪， 你要不要 公之于众了是吗？ 你要不要现场立一个 flag， 之后我们会把视频剪出来，然后几个月之后放给大家。 这个是 flag 是论斤还是怎么样，就是减 不是随便，你随便。 因为确实我是那种冬天和夏天能差好多的那种，所以冬天 胖了之后就想回到去年就是夏天的样子，就是减一些体重吧。 那你要透露出你去年夏天的体重呀，不然我们怎么能给你来做一个评判呢？ 减八斤。 减八斤。 对， 从现在开始。 对，而且前一阵出差，就我刚回来，我昨天晚上刚刚出差回来，然后去那边也是吃的比较好。所以就是控制饮食吧，然后多运动、 okay. 尤其是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就会找各种理由就是不去健身啊或什么的，所以到春天了嘛，春暖花开，不如就走出去多玩一玩耍一耍。 好咯，祝你成功。 好嘞。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也可以督促月月在这个夏天正式到来的时候能够减回到他去年理想的体重。 好嘞、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做更好的自己。我是小雨。 我是月月。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的嘉宾，跟大家说声拜拜吧。 拜拜。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 010-8